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好，翻嚟第三节啦。咁呢次咧，我哋仲讲更加多嘢啦。嗱，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阿姚谦咧，就话呢套戏如果香港拍，你会选择一个咩题材？你会选择边个做主角咧？ 依套即系真系依出咁嘅戏啊！哦，你同你一样咯，周星驰咯。 我哋嗰次讲过啦，嗰、个 最配合 烂蛋， 系啦，真系最配合，揾唔到第二个噶啦。成个形象啊，成个格啊，好似嘅。 但系以咩题材咧？嗱，即系佢而家系《华尔街之狼》啦。咁但系你嗱，我哋唔好开，即系唔使定开名，或者其实有冇具体近似嘅例子系喺香港发生嘅？ 有好多，其实你唔好话呃翻啲大陆人咯，香港人，呃翻啲大陆人，有多到不得了，话帮你上市又有， 但跟住唔上有冇啊？ 有，仲好多添。 咁但系佢冇俾人斩啊？ 唔会，因为咧，即系国内有啲人系好有势力啦，但系同时亦都好多人咧系好冇势力噶嘛。咁有啲， 但系冇，你讲系冇势力但有钱， 系啦，佢因为有啲真系做生意嘅，几十年嘅慢慢揼技嘅，亦都我见过有啲厂即系不如帮一啲外国牌子做 OEM 嘅，做得几大下嘅，做到 ODM 啊咁嘅形式嘅。咁啊唔係好知啦，咁啊有想引入啲資金，咁啊通常咧都會有啲叫做 PE 啊private equity 嘅東西咧就走入去嘅。你台長呢間公司幾好啊，咁樣，哇每年都賺大錢，但係咧嗱你上唔到嘅，你上市咧一世都上唔到，要關係噶嘛，係嘛？我有關係，姓習嗰啲咧就邊個姓李嗰啲又邊個，真係嘅唔係講笑。跟住你俾翻30%我跟公司，我幫你上，上咗之後你。A 股60倍 PE 嘅，你无端端大咗60倍嗰公司，你俾30%我啫嘛，你都多咗40倍咁滞，咁好多人就拎咗个30%出嚟啦。跟住咧，我就会同你讲啦，喂，依排中国证监好麻烦，又收例。怕唔怕？唔怕台长。嗱，我又识得个边个咧，就系我边个个堂姑姐个表妹嘅咩嘅。你整多10% 股份过嚟，搞掂。因为我唔系我代噶，我俾佢哋噶。咁你又你反正俾咗30咯，咪俾多10咯。跟住慢慢又加价，我变咗你大股东。真系有噶，跟住食咗佢嘅成间公司。 唔系，我听你讲，我觉得你已经可以做呢样嘢。 系好， 唔系好简单。我听你讲，我觉得你应该做。我唔知道你有冇做过，但系我听你讲已经，你应该做到嗰样嘢。 唔系有一间嘢好出名喺天津嘅，做嗰啲嘅地砖啊，即系你知道大陆嗰啲街咧，有啲钱嘅城市咧就铺过晒，香港都系啦，铺过晒喺地砖，做得好大生意。背后个老细咧就真系一个。真系做嘢嘅，佢唔识搞呢啲嘅，佢就系俾个一啲咁嘅投行嘅人咧，就成间公司就食咗嘅，系食晒嘅100%，好恐怖嘅真系。咁当然你会话，你边有咁蠢噶？间嘢你嘅，你点会俾人食晒？就真系会咁样嘅。吓，真系会咁样嘅。你话嗰个食紧佢嗰个人系咪一个好 smart 嘅人？系唔好需要嘅？你够面皮就得嘅咯。系真系有好多啲咁嘅例子嘅。 系咁，但系咧就即系头先你讲啦，话我识边个识边个识边个啦。咁系咪真系咁易？我话我识边个识边个识边个就即系芝麻开门咁样？ 唔奇噶，你几十年前都有出打谭咏麟嗰出。 假如我是真的， 假如我是真的啊嘛，系嘛？你走去上海啊，梗系唔会搞咁低能啦，系咪？啊，你走去啲偏啲嘅城市咧，得噶，真系噶。嗱，我同你变个样，我话啊，依个咧，其实我老细系李嘉诚嚟嘅，可能去到新疆有人信嘅。 事实上呢样嘢我喺新闻睇过嘅， 系啊。 即系有啲人咧入边认我系李嘉诚嘅代表啊，或者我哋嘅李嘉诚嘅侄啦，咁呢个系真系发生过嘅。 系啊， 但系个疑问始终就系点解会有人信咯吓？咁但系呢个我哋今日解释唔到啦。即系总之个现实就系有人信呢样嘢啦。 就系咯， 就系人 就系啦。因为始终呢样嘢系个制度嘅问题嘅啫。如果有制有道嘅话，咁你唔会咁易俾人呃啦。如果话喂你上唔到市，咁你睇一睇我上到嘅，我自己行咯，系咪？咁你冇人呃啦，因为冇制度啊嘛。咁始终就会有啲人咧走出嚟招摇撞骗，呢啲好简单嘅道理嚟嘅啫。其实人民币都好乱噶，呢十几年喺香港呢个市场嚟讲，人民币好乱噶。中环有个 legend。好多我哋行家都听过，就是有100亿人民币唔见得光，要拎嚟香港，你拎到嘅话咧，你抽10%，100亿10%系10亿。 是十亿喎。嗱，依我哋听到你黐线，真系一百亿。如果你要运一百亿落嚟，其实讲真，你唔系话极度困难，唔系冇可能嘅，系有可能嘅。即系好似嗰出戏咁样，你搵个 唔系个难度，唔系个难度高过套戏嘅。你谂下人民币打咗100蚊嘅大佬， 你咪黏住个身黏几廿百次咯，系咪成家吓？咁其实嗱，冇人会信嘅。但系咧，就真系确实咧 ，on and off 呢个 legend 呢个 myth 走咗出嚟嘅时候咧，系有啲僆仔咧去到计划嘅吓。喂，搵到计啊，台长啊，一百亿搞掂啊，跟住咧我5亿，你又5亿咁样，你搵翻嗰个运钱来嗰个倾先，系冇呢个人嘅，其实系冇呢个人嘅，但大家就喺度忙啦。就咁、是、样， 唔系可能佢真系似呢个片海豪情歌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啦。嗰、那个就 我将会睇。 啊，嗰个就更加简单，嗰个就话咧，嗱，而家同我度水嘛，啊，实得噶，即系你咁嘅样要煎，嗱，你咁嘅即系乜头，你咁嘅咩？咁我借100万俾你啦，不过你借100万俾我之前咧，你要俾50000嘅手费先， 系 得噶。 系， 咁嗰人就过俾50000，咁嗰条友走佬啊！哦，个古仔就咁样嘅，个古仔 好容易啊！即系你咁明啲人咧，诶，呃人咧，拗爆头，其实唔使拗爆头，好鬼简单，你肯做咧，总会得嘅， 总会得嗱，我哋呢个节目咧，其实我哋咧就好正，即系好正派嘅。头先讲嗰啲咧，就纯粹咧就系我哋指出嗰个现象。咁我哋真系无意要，即系话去鼓励 教导啊， 无意教导啊！即系如果你自己做咗，就你吓、啊，即系恭喜你啦，系系，即系自己啦，我哋赚到啲钱嘅。好啦，嗱，即系如果你话香港即系有咁多例子，咁一个好有趣嘅疑问就系，点解香港我哋冇人拍嘅咧？ 我谂系香港电影嘅问题咯，香港电影问题咯，嗯、你知噶啦，即系有嘅，譬如《窃听风云》啦， 喂，好皮毛啊，大佬，真系我唔系呢行，我都觉得屌好流啊，大佬。 佢又要讲到好 系咯。 好点讲啊，好似上面有个神啊，两个神喺度打緊咁样。其实《华尔街之狼》系我建议人睇㗎，即系行家睇㗎。其实好阳光好简单嘅嘢嚟㗎咋。唔需要后面有好复杂嘅嘢，已经系一出一个好现实嘅。 即系你唔使睇到而家话我哋睇啲华尔街要咩 rocket science 啊，要计嗰啲微积分嗰啲数，屌都唔系嗰啲嘢嚟。 你问下个 Banfor 嗰个主角，佢识唔识咩叫基本因素、技术因素，佢完全唔识嘅。系啊，完全不懂。 你而家啲股评人讲到咁，好似姚尖讲到咁深，做咩差嘢？ 系啦，系啦，系啦， 咩基本因素？讲咩政中国政治经济型嘅屌多多鬼鱼嘅全部。 所以香港拍唔到呢啲，我谂系即系香港电影市场问题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啲编剧咧，但系一谂呢啲嘢咧，就会即系编到好偏。 系啊系啊，即系我谂我有啲都即系间接式啦。佢哋会做好多 research， 系啦， 会思考头先我问第一节问阿姚主嗰啲问题。但系嗰啲嘢全部 irrelevant 嘅， 全部 irrelevant 嘅，观众亦都系未必受噶。你睇《窃听风云》已经好简单啦。 唔系，而家最惨一样嘢咧，就系佢即使做咗咁多 research， 个导演咁有诚意，但系讲出嚟嘅嘢都系唔准确嘅。 系啊，你其实你拍出去讲一啲好简单嘅街头片案啊，众多共鸣嘅。 系啊， 即系其实《华尔街之狼》系啲街头片案嚟嘅啫嘛。 系 啊，不过本来佢系冇事嘅，不过系因为要操控个价，跟住要洗黑钱，先至濑嘢啫。本来佢冇事噶，本来佢可以玩到而家嘅呢个人。 唔系，但系咧呢个就带起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啦。即系佢之所以出事咧，其实就有一啲好愚蠢嘅原因嚟嘅，即系可以讲话聪明一世，懵懂一时，系嘛？有多走得甩嘅，比佢滚更加钱嘅，更加多钱嘅，就健在 仲滚紧， 滚仲要做紧。嗱，举其中一个例子就系 Goldman Sachs 嗰个老，即系老 咪系咯， 喂，差唔多得去坐监啊，大佬 系啊。有咩？ 咁而家咪仲坐喺度？ 咪仲坐喺度？系嘛？嗱，高盛系啲咩料子？大家知噶，系嘛？佢系正人君子啊，还是邪派啊？介乎啦，有时正人君子，有时邪派啦。 即系我讲啦，呢个 distinction 已经冇作用嘅， 冇作用，冇意义 啦。冇意义啊！ 咁又如何咧？ 冇用，你吹佢唔涨， 你吹唔涨噶。 但系最重要，即系我实临尾我讲下，即系姚尖讲少少，即系俾我听啦，就系话，喂，佢成个美国政府咧喺呢个金融海啸之后，好似冇佢扶嗱。华尔街啲之狼呢啲就叫咩？呢叫苍蝇， 系 即系等于嗰阵时阿朱镕基豪情咁好，即系豪气咁讲，我要打老虎，我亦都要打狼，我准备咗100副棺材，99副俾呢啲人， 一副俾我 自己，咁啊如何咧？咁啊结果100副棺材咧，全部就即系吓，即系唔需要用啦。呢个世界系越嚟咧越多呢啲即系大鳄。呢、這个只不过即系大家唔好一个误解，就呢条友咧，即系哇滚好多钱。其实呢条友只不过一个即系虾毛嚟嘅啫。 系啦， 而真係大鱷啲係永遠你拉唔到佢 啊！係啦，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即係美國政府點解拉唔到高盛咧？因為美國政府同高盛即係大家關係實在太密切啦。 唔係最初我聽講話連啊，即係奧巴馬，即係佢出嚟選嗰陣時，個團隊周邊都係嗰啲人嚟嘅，全部。 唔係咯，高盛其實就係一隊軍隊，可以咁講。不過佢唔係拿刀拿槍嘅啫，但係高盛嘅侵略行為咧。是仲犀利个军队咯，你谂下高盛佢喺大陆里边系好犀利噶。 哦，嗰啲你而家纽约时报都有报噶啦， 好犀利。 唔系纽约时报，即系我讲错咗，嗰个应该系摩根Chase 啊。 吓，咁又犀利嘅情况系咩咧？啱讲过啦，有啲嘅风投基金啦，叫 PE 分啦吓，咁香港都有，外国美国都有，高盛又好犀利，中国亦都有。咁你发觉有一啲嘅大陆比较知名啲嘅企业而系未上市嘅吓，咁你敲门啦，掘佢啦吓，搵博到线同个老细倾啦，喂啊！我哋系咩咩嘅，我帮你搞啊！咁样我睇好你公司噶，讲到天花龙凤啦。好多时即系十单有九单半都会咁噶，个老细就会同你讲：，喂，你真系几帮到手嘅。不过高盛其实两年前同我倾咗，我帮你拍咗去码头噶啦。好多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例子，所以你又知道高盛其实啲爪牙喺中国里边咧，已经唔系呢一两年咧，系开始。 佢可能已经二十年前已经铺定线喺度。 系，你会发觉好多噶。哇，点解你间公司原来就同高盛倾过？哇，三年前已经系佢入咗局噶啦。你会发觉，哇，你真系好慢，高盛真系好快，高盛系好犀利嘅喺中国里边。 但系咧，嗱，如果要做呢啲生意咧，大家唔好一个幼稚嘅误解，就系纯粹一个经济问题，呢个系政治问题嚟嘅， 系绝对系啦， 即系等于话做生意，如果冇一个政治嘅一个触角，或者所有个政治嘅影响力咧，实际上就唔好做生意。 系你就冇咁多人，或者你呃咯，你话你有政治影响力咯， 咁但系嗰啲有后果噶嘛。啊！即系人哋翻嚟揾你噶嘛，系嘛？ 你呃到尽啦，你唔好去到中间，你手软啦，一定要呃到尽。所以我而家咁讲就系话，依家喺投行咁多年咧，你会发觉即系高盛咧系一个你估唔到一个嘅 shadow 嚟嘅喺大陆，好犀利系好犀利。你谂下香港上市嘅公司啊，过去咗几年啦，你走出嚟上市，你会发觉哇，一揭咗招股书，哎呀，股东啊高盛、高盛、高盛咁样，你会发觉烦到不得了噶啦。 但系我比你更加即系进一步啦，因为即系呢个其实系神秘之嘢其中一个主题咁样，即系成个世界咧，即系当然我哋睇经济作为主题啦，但系实成个世界个管理咧，其实唔喺呢啲所谓民选出嚟嘅政府度， 即系一个代言人嚟 嘅 啫， 嗰个 proxy 嚟噶嘛，即系你头先你讲嘅大陆，我咁大家都易理解啦，即系哇嗰、那个你即系同呢啲高干大官嘅关系咁已经做到。但美国表面上唔系啊嘛，呢个系一个民选政府嚟噶嘛，即系每人一票选出嚟噶嘛， 系 点解？即系嗰嚿嘢会即系你冇网管，同埋佢翻嚟系即系完全控制翻你成个政府。 你就睇两嚿，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 系啦，咁你就戆居，咁你就戆居。 嗰两个党上边就有一个党嘅高盛党，你边个选到出嚟都系佢嘅。 系啊系啊， 一样嘅啫。 两边都买晒，而且呢个情况唔喺美国，英国都系。 系咯， 即系保守党、工党。如果你睇，就算而家你唔睇实，即系你唔深入研究，你睇表面嘅。喂，两个党呢啲梅铎买晒嘅， 系啊， 即系呢一年我中意买保守党，我俾即系买俾你；我下一年我中意工党，我又唔俾工党。即系实际上后边嗰个先至系揸飞人 啊，因为真系冇办法，因为始终金钱就代表世界啊。咁美國政府亦都好清楚，你高盛又唔冧得，係嘛？高盛揸住中國好多嘢，揸住好多中國，高盛揸住嘅中國關係多過美國揸住嘅中國關係。 揸住美國政府揸住嘅中國關係。 係啦，就係真係好犀利嘅，美國政府亦都知㗎，我唔可以得罪佢。咁你諗下金融海嘯搞到而家，高盛其實係有個光環喺度嘅。好，即係對於好多外圍啲人嚟睇，就係話，咦，好似高盛企得最穩嗰一個，搞掂曬。如果唔係嘅話咧，美國就會冧咗㗎啦，多謝佢啦咁樣。你點解會有咁嘅印？像咧，系咪吓？点啲报纸唔会踩高盛咧？好简单嘅。 除咗呢个节目之外， 真系都唔系踩高盛，我觉得好劲。 唔系阿姚谦好感言嘅，即系呢啲咁嘅评论咧，你点可能系一个即系？ 我谂我冇打算入去高盛做 啊。好咁啊，即系你将来比高盛更加威猛啦，即系 即系讲真啦，高盛管紧嘅中国政府后边嘅钱咧，我谂即系大到系一个天文数字嚟噶。所以佢权力即系权倾全宇宙嘅，真系。 系啊吓，咁但系咧就即系点解普通人咧，甚至马云士高西斯呢啲，即系佢哋唔会睇到问题，或者唔敢 touch on 啲问题，因为我谂理论上都即系讲咗出嚟冇事噶，系嘛？即系 哇！依、這個又係講個電影生態咧，美國、嗯、美國嘅電影個funding喺邊度嚟咧？ 又係原來查咧，原來 喺華爾街度嚟噶嘛？因為美國電影嘅funding咧，可能好多觀眾唔知道，我曾經接觸過嘅，好、 嗯、 複雜嘅，好、 嗯、 複雜嘅，唔係好似香港咁樣，誒、哎、揾個有錢佬拎翻二三千萬出嚟拍咗戲，收得唔收得？嚇、 嗯 啊、收得嘅有錢代，唔收得嘅當係面子。 嗯、 美國唔係嘅，真係佢拍一出戲個funding咧。佢真係成個 IPO 咁做嘅，啲 presentation 啊做得好靚嘅，成個 IPO 咁做，跟住有曬買曬保險，有曬幾時個錢去到邊個位先至會開機，邊度先至會 casting， 好犀利嘅。咁呢啲嘢全部都係華爾街幫手做嘅。咁、 嗯、 你話啲戲啊點會嚇踩得咁準啦？ 哦，咁啊，即係踩都係即係捉不着癢處啦。 係、哎，絕對係啦。 即係話，即係我對呢套戲咧，我最大嘅批評就係話。大家睇得好开心， 嗯， 亦都好似你即系知道咗华尔街内幕，但实际上就唔系， 实际上唔系。 我哋第一次已经讲呢个戏唔系讲华尔街，呢套戏亦都讲唔到华尔街嘅内幕， 系 佢讲嘅人亦都系只不过一个苍蝇， 系啦。 咁呢个就系、是、即系我今次揾阿余谦上嚟想。俾到大家一個 message 絕對要啊！因為你會見到其實阿男主角佢最後個收場係唔差嘅， 嗯， 係唔差嘅嚇，佢、嗯啊、都係廿二個月啫嘛。 咁呢個有一個好有趣的問題啦。基本上如果喺美國嘅所謂 white collar crime 白領嘅犯罪咧，係判得好輕喎。 係啊，係啊， 你睇佢坐監好似好舒服咁添， 打網球噶，好爽嘅喎，係咪先？係冇得吸毒啫嘛。嚇咁啊，所以即係其實有好多嘅 credit 係俾咗落去嘅。即係當然對於美國啱啱係咁講，對於美國人嚟講，佢覺得呢個就係美國，呢、 嗯、 個就係美國。你有本事，你 sell 嘢 sell 得好、嗯，你其實你係一世都無憂， 嗯、 只係你中間係行錯咗、 嗯， 股價操控同埋呢個洗黑錢嘅啫。如果冇呢兩樣嘢嘅話，其實你 OK。 唔係，但係我想就即係挑戰呢一個錯覺咯。嗱，因為點解嗱？即係一個好簡單，即係我諗，甚至香港嘅觀眾都會講：如果你殺人放火，咁你梗係即係值得即係重判啦。 係啦。 咁但係呢個白領犯罪就係呃你錢啫。 就係啦。 嘛，你唔會撲街噶嘛？你勤力少少，你咪揾翻翻嚟咯。嗱，呢個係一般人，我諗99%嘅香港人，甚至美國人都咁啦。但係大家唔好忘記，2007年嘅金融風暴之後， 嗯， 你去到希臘睇睇，啲人係要賣仔女。 係啦。 要瞓街、其他地方西班牙都有，即系欧洲你谂唔到会发生呢事。 唔系美国人同香港人会话你卖啫嘛，我又唔使卖，冇嘢噶，冇、啊、嘢。 咁但系你想象下，如果类似情况喺中国发生，会咩？会点样？ 你讲真啦，就算雷曼爆煲啊，嗰、 嗯、 啲迷你债券爆煲啊，对于十个有六七个香港人咧，会觉得就系话你自己衰啫。 系咯，当其时人哋话你即系10%，你又信啦。而事实上嗰样嘢系真系有人咁讲过，嗰個係官嚟， 係啊！即係其實買迷債嗰啲人有咩貪心啫？佢而家講緊十倍八倍翻嚟咩？ 係啊！ 佢10%同嘅啫，佢其實本質佢唔係貪心噶嚇、啊。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點解會 launch 啲 product？ 呢啲 product 點解 sell 嘅期間係冇人會控制、冇人會搞啫嘛、 嗯？ 到最後其實係不了了之㗎。係 啊！ 有啲公司、有啲銀行拎翻出嚟賠，揞住把口冇事。 嗯、 到而家對嚟講係冇問題嘅喎。 係啊， 係嘛？如果香港就 過咗而家冇問題啦。即係我自己因為成日工作地方，我哋喺中環啦。我前幾年咧都見過啲人走去圍嚇，咁當然有啲圍都識我嘅，要我打電話，即係要我睇同佢睇住咁啊。有啲人就坐喺嗰個銀行門口。 係啦。 冇啦，嗱呢两年开始冇啦， 冇啦， 冇啦， 冇啦， 大家亦都唔会觉得即系呢件事要重新要拎翻出嚟讲， 呢啲香港特性嚟嘅， 吓、 啊，即系佢唔会谂下嗰件事嘅本质嗰个邪恶性嘅， 嗯， 吓会觉得解决咗咯，或者系唔关我事咯， 嗯、 就冇嘢嘅，好鬼得意嘅香港，因为冇得救嘅香港呢个地方， 唔系嘅，你讲， 我真系觉得冇乜得救嘅， 呢、這个咁嘅人性冇得救，因为类似事件唔净喺香港发生， 系， 嗱我讲头先个例子希腊哥啫嘛。借钱嗰唔系嗰班人嚟噶嘛？点嗰班全部孭晒镬？ 系啊， 系嘛？即系迷债都仲话哦，你买啫，但系希腊嗰班唔系嗰班人走去买债噶嘛，大佬。 即系我有紧啦，嗱，唔好讲个债咁复杂啦，股票亦都系噶。嘅个四五年前上嗰啲股，其实只都烂晒噶啦，吓只都烂晒，有啲假数咁样，咁点咧？咁点咧？输咗钱啲投资者觉得，哎呀，我唔好彩咯。你冇输嗰啲，你会唔会伸张正义咧？你会话我都冇买，个都系咁样噶，系嘛？跟住过到过晒关噶啦。啊，点解嗰阵时嗰啲 IPO 边个批噶？系咪先？点解会批咧？吓、 嗯， 招股书全部造假嘅都得嘅，喺香港唔喺大陆。你莫讲话大陆啦，系咪？大陆已经系通街都见到发生嘅情况啦，系咪先？ 咁但系嗰样嘢就即系再悲观啲讲，就系永恒嘅。 永恒的。 100年前如是，今日如是，100年之后我估都仲系咁样。 系，尤其是喺香港，尤其是香港，一模一样噶。你怨你要嘈要闹系完全冇用嘅。吓，咁啊，香港人嘅特性就系如此。我唔系 blame 香港人啦，吓，即系大家要谂下，有时候系嗰个嘅 nature 嘅问题，系本质嘅问题。佢系究竟系正咧，还是系负咧？你唔好净系睇个后果啊！吓，后果可能系好好嘅，譬如有啲股系烂嘅，呃人嘅，佢上咗市个价系咁升嘅，个个赚钱嘅，但系个本质嗰只股票系咩股票咧？大家要睇清楚。 但系嗰个冇人 care 嘅，有阵时我自己第一个申报啦，我买股我唔知嗰只股票做咩。 你当然啦， 我从来唔知嗰只股票做乜嘢嘅。嗱，即系举个头先，我讲我睇个东方明珠， 系咯， 我买嗰时我完全唔知东方明珠系咩嘢，我只知佢停牌， 就系啦，就系啦。吓，所以你唔可以怪华尔街之狼嘅。 唔怪， 你唔怪得佢喎，真系。 唔系，但系我自己个即系睇法就系话，如果譬如我自己买，我承担个责任啦。 嗯。 但系我 call 翻头先嗰个欺骗个例子，甚至喺金融风暴之后例子就系、是，有啲阿叔阿婶佢唔系因为买啲嘅股票而即系搞成咁，佢可能系个老细买咗之后间公司唔掂 嘅问题啦，就系、 是、跟住炒佢嘛。咁点解啲人要为呢样嘢要负责，要承担后果？因为要承担后果就系、是。做呢樣嘢決定嘅人應該承擔個後果，就唔係應該冇同呢樣嘢冇關。 唔係美國政府答咗你啦、 啊， 全球一體化啊嘛，冇辦法嘅、啊。 嗱、啊，即係美國人賴美國人賴屎，就我哋揾屎啊！ 係西班牙揾住先，揾住先。咁你使唔使繼續揾咧？唔知睇下西班牙點揾法啦。 睇下邊個唔好彩咯。 係啦，就係咁樣咯。 但係呢樣嘢有後果噶。你試到有一日美國賴屎，中國賴揾屎咧就。我谂就唔系， 打埋一堆好简单。 唔系，我觉得冇噶，冇理由落。你净系睇而家乌克兰嗰啲已经系啦， 系啦， 打开枪嗰啲， 系啊，吓咁咪都打埋 开拖噶嗰啲， 打埋一堆系香港普遍人乐于见到嘅嘢嚟噶嘛而家。 哦，呢个就耀煎讲嘅啫嘛。唉，咁啊好多就系耀煎啦，因为咧就即系我同阿耀煎咧，我即系做一个最开心嘅感觉就系阿耀煎就系好个人好 open， 好可以讲好多嘢俾你听噶。即系佢无论咩场合都系嘅，吓，即系所以我就真系好多谢你啦，就即系 你惊唔惊我有一日俾人捅六刀啊咁样？ 大家利是，千祈唔好讲呢嘢。以前如果即系如果上个礼拜我系觉得讲笑嘅，但系即系到今时今日就真系大家唔可以当呢系笑话咯。 唔可以啊！嗱，其实上个唔系，前几日咪你访问咗秋生嘅、 嗯， 秋生讲咗啦，喺电影圈、一个好似好娱乐嘅地方。 嗯， 香港 刀光血影啊！ 演员上去大陆拍戏都系刀光血影嘅、 啊， 即系唔系即系揾命搏嘅。有时啲嘢，好多人啲后生仔就话：，诶、哎，翻大陆啊，哇，赚唔到钱当旅行。 嗰个唔系台湾仔，嗰、那个系呢个六八九架桥嘅呢个。 六八九嗰啲故事简直白痴啦，即系好心佢就唔好讲出嚟啦。即系我讲唔讲？我讲埋啦。六八九嘅例子我多到不得了，吓、 嗯， 但系个结局系调转嘅。 系啊， 结局完全调转嗱。是他讲的例子的年代，我有很多朋友都在大陆做生意的、嗯、我讲了两个很 typical 的例子、嗯、一个就是呢他做那行很厉害的、嗯、他打算回大陆做、 嗯、 他做那行真的很厉害，由上至下扫埋地他都做了很厉害、 嗯、 但是他一样东西不厉害、 嗯、 他不懂疏通、 嗯、 所以他输了回来 了、嗯、 我同一个朋友另一个朋友大家我们三个都认识的一个朋友呢他做东西不厉害、 嗯、 但他很懂疏通很懂疏通、嗯、他到最后都是输了因为只懂疏通咁你问阿六八九啦，究竟喺大陆做生意，你识疏通好啊，定唔识疏通好咧？ 咁佢答你啦，你最紧要即系万能，你乜都识，咁就你可以喺上面生存。但我话你听，都唔系，都唔系，因为你落到喺深圳嗰时候就俾人掠咗。 系啊，咁所以即系有时候啲嘢睇落去咧，唔系咁简单咯，我觉得。 唔止唔咁简单啦，而系事实上咧，喺我哋呢、這个即系社会入边咧，充斥好多假信息。 系，绝对系咯。False hope 啊，乜都有。 特别系喺呢个金融界， 梗系啦， 系嘛， 系 每一日都灌输90%嘅假信息俾你， 系 嘛。咁所以有阵时候我都几戥阿姚煎 担心啊， 唔系辛苦啊，你即系、就是、你嘅本性就要讲真话啊嘛。 冇话辛唔辛苦嘅， 系嘛吓。咁但系 未至于俾人捅咁， 唔会嘅，唔会嘅呢个真系。咁啊，即系今日多谢姚煎啦， 好，系嘛。 咁啊，我又唔敢再叫你上嚟噶啦，因为即系你啊太忙啦。 同埋咧就即係好多 啊。我唔怕嘅喎，呢啲報警我使乜 驚？咁如果你話唔怕，我就叫多你幾次上嚟㗎啦。 好，冇錯。 OK， 多謝曬姚先。 好多謝曬， 拜拜。